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是啊，加埋佢亦都系好多年轻人嘅偶像，系嘛？ 嗯， 咁如果真系各方嘅消息一未经官方证实系属实嘅话，吓、啊，咁啊金正恩应该就似咧系做过一个心脏嘅手术，但系就失败， 嗯， 就陷入昏迷状态，据说仲话血管收缩啊，若系咁咧，血管收缩加昏迷啊。个脑部咧系会大面积死亡，救翻都眼碌碌咧，系变植物人。咁我哋大家都唔希望有咁嘅一日啊。 系啊，因为阿金将军咧正当成年啦，卅零岁， 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即系有魅力嘅青年才俊。 嗯， 亦都系同阿中国嘅习近平咧系大家情同弟兄。 嗯， 即系一旦有乜冬俗称嘅冬瓜豆腐咧，系嘛？即系有对于中国嚟讲有雁行之翼之同， 嗯、但系即系今日咧就喺日本嘅传媒咧就登咗阿金将军咧嘅即系肉照啦，咁就分析下佢个身体状况，咁啊唔系好乐观，因为咧佢哋推断啊，因为呢啲系冇经吓、啊、即系佢哋官方嘅证实，推断咧其实佢嘅身形咧会有几样我哋香港人都成日有嘅。三高現象，即是高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還有可能會有痛風添。咁啊，佢今次咧就嘅心臟手術咧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就是心臟搭橋，或者一啲叫通波仔。 通波仔好易啫， 但通波仔應該係唔會咁危險嘅， 唔會全身麻醉添。 咁所以心臟搭橋嘅機會大啲， 搭橋就嚴重啦。 係啦。咁啊，據聞就仍然就昏迷，咁就未有進一步消息。 嗯， 咁啊，希望吉人天相， 係嘛？ 嗯， 好啦，咁啊，講翻嚇而家即係香港，係嘛？ 嗯， 呢幾日我哋都分析香港嘅亂局，係咪？ 嗯， 呢、這個基本法夜三條咧啊，嘅引發嘅風波咧，亦都可以令人一致係斷定香港咧啊，唔會好似以前咁噶啦。啊！呢、這个所谓嘅港事港办系唔会再提噶啦。呢、這个咧系由前特首董建华特别顾问叶国华呢、這个资深嘅香港共产党员，佢咧琴日接受 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访问。 嗯，我都有睇。 咁佢咁嘅说话，即系话以前就讲港事港办，而家同以后 其实叶生都讲得好清楚。 港事港办同港人治港系一回事嚟嘅。 嗯。 如果你话而家唔提港事港办，否定港事港办，照呢位叶顾问嚟讲，咪即系否定港人治港，否定港人治港，咪即系全面管治权咯。全面管治权一旦实现，就冇一国两制。 嗯， 所以正如我哋琴晚推断，喺呢一个特区政府、律政司而家到底是否执行中国全面管治权之下嘅指示，系要控告郭荣亨。公職人員行為不檢， 嗯， 就唔係淨係 DQ 咁簡單， 嗯， 咁呢個咧，係要由林鄭同埋鄭若華去執行嘅。 我諗啊，郭榮亨嘅 DQ 與否已經係小菜一碟， 啊，唔需要 DQ 唔係問題 嘅懸念已經唔係好大噶啦。 控告之後，法官點判， 嗯， 亦都將會係全面管治權涵蓋嘅部分， 嗯， 所以呢個我諗將來仲會有聲明嘅， 係啊。反而是嚟緊嘅立法會選舉咧，我覺得先主菜，因為如果咁樣可以 DQ 郭榮亨咧，其實好多現任或者係將會參選嘅所謂非建制嘅議員或者參選人咧，其實都入唔到閘嘅。咁到時候咧， 就唔係話淨係。咩嗌港獨啊，或者即係宣誓詞嘅時候講嘢特登講錯啊，呢啲就唔係咁簡單啦。 係啊， 進一步深化。 因為郭榮亨呢種咧係諸心論嘅控訴嚟噶嘛，即係因為佢啊 指佢蓄意拖延國歌法嘅立法咧，就覺得佢係違反基本法，同埋咧唔尊重呢個一國兩制，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即係主權。咁呢啲咧，咁嘅指控咧，如果應用落去其他嘅泛民人士咧，其實全部都中嘅。 所以咧，呢個叫好似我哋點解頭先講金正恩有可能係被指為心臟手術失敗就血管心血管收窄咧，嗱而家呢個亦都係基本法好多嘅條文嘅血管咧係收窄，即係起碼呢一條22条啊嘅一條主要嘅心血管咧，而家係高度唔係自治，係高度收窄緊。咁一收窄咧，你香港啊個大腦啊是否有足夠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甚至三权分立的健康血液去输送呢 冇㗎啦。 咁香港啲人呢就会唔会好似呢两日西方传媒盛传金正恩将军都陷入脑死亡呢呢、這个就你 諗。以后嘅特区官员包括特首呢佢只係一个執行者。即係两辦到时有乜嘢嘅所谓嘅监督权或者指示呢其实佢只能够係執行。 因为如果執行的话我就首先由个钱的角度质疑。如果一个執行者你值不值得50万一个月。尤其是这一年以来我们眼见全香港不要讲早的那些而家的林郑犯了三大错误这个没得抵赖。第一这个送中条例他自己都认错啦。搞到200万人示威搞到香港一个这样的乱局死了这么多人。导致香港嗰个经济咁大嘅损失同埋香港呢个局面令到美国通过香港民主及人权法呢、这个大错一。第二武汉肺炎当初爆发一月嘅时候佢叫人唔好戴口罩。呢个亦都得到呢同样系读病毒医学嘅梁卓伟前局长去和应。反对戴口罩。 我补充少少啦佢叫佢嘅官员或者政府嘅公务员呢唔戴啫。 喂 如果戴呢佢都会叫你除咗落嚟。 呢个你系政府呢如果你系咁样示范呢咁咪即系叫香港啲良好市民同家长学囉。 呢、這个中国人叫垂范嘛。 第二错 第三错。就是基本法的22条在他同埋他名下的聂德权是长期曲解误导市民亦都是歪曲中国原意 他认了错了 中联版同埋港澳版是受22条约束那你都是认错啦是不是 认了啦。 好啦这个呢第一错和第三错他公开承认第二错口头没有承认但是行动承认。 因为他戴紧口罩了嘛。 现在他戴口罩。好啦你一年以来三大错误每一错都是攞命的因为第二戴口罩都是攞命不戴都是攞命。咁我请问你为什么要加自己20000元一个月50万半球嘢月薪我问的我问的那些蓝丝亲中爱国同埋拥护林郑的亲中人士你可以仍然坚持他仍然呢是有权。支取50万人工，这个呢暂且按下不表。咁然后就问啦，如果你呢个香港高度自治嘅血管收窄，咁啊，正如好多学者咧都指出，呢、这个其实对中国不利，因为你咁样落去咧，中国而家睇嚟咧系由滥炒之心，系咪？咁啊，最坏打算系准备即将可能爆发嘅。美中战争因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去秦岭呢那里访问呢是有消息指秦岭是有一个核基地的。这个呢顺便呢其实重点呢都是去参观下那个核基地。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准备同美国打仗。这个呢是可能是以台湾为一个裂口因为这个中国国防部长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话中国会为台湾不惜一战 ,ok? 这个呢时机上亦都是在历史上有先例可援。1931年这个呢关东军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呢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呢东京的首相都是那些文官 系咪？呢啲文官嚟讲咧，系犬养毅又好吓，呢啲啊呢、类嘅文官咧，唔系军人，佢就冇咁样样嘅野心。但系点解发生喺1931年？就系、日本有一股军国势力系判断，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嗰、个经济海啸波及欧洲同埋英国，吓、美国咧系陷于经济贫困，自顾不暇，所以呢个时候就发动918事变。 嗯， 系咪？嗱，呢个咧喺历史上完全有先例可援。喺呢个时候，当然有人会睇得出，而家美国自顾不暇，英国自顾不暇，欧洲自顾不暇。所以我上个礼拜话，扯得几多就几多，亦都系甚至乘机开拖报复，报复你2014年嘅雨伞，同埋旧年嘅反送中。啊，呢、这个咧系上线，下线就是预备万一爆发战争。香港即时进入一国一制的冻结状态，至少是中国的法律会引入。嗱，这个时候就会问，喂，对香港没有好处。因为为什么呢？我不要讲战争先，就算是这个大格局改变之后，中国返回毛泽东自力更生那个旧状态，因为很多西方的资本生产力是撤出。咁如果以毛泽东时代嘅先例，你应该更加靠香港嚟到输送血管。 但系呢个理论咧系有限制嘅，因为如果你睇翻1950年咧，当时中共啱啱建国，百废待兴，系嘛？喺个国际关系上，虽然分成呢个东西两个阵营，咁、但系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喺史太林嘅指示下。中国都要投入咧百万计嘅军队去打呢个韩战，嗱、其实都唔系一个理性嘅决定嚟嘅， 唔系， 亦都系咧一个咧错误嘅决定、因为到时候咧，最后你都系变成咧苏联嘅 condom 嚟嘅啫， 直情 系咪死系中国人？ 哦，嗰几廿万所谓嘅志愿军全部 condom 咯，系啊， 系啦，咁但系中国就系咁啊，喺历史上咧，往往做一啲咧系违反理性或者系对。所谓嘅人民有益嘅决定， 咁但系毛泽东刚清文革嘅时候咧，佢内斗得最残酷，佢冇喐香港。虽然有1967年嗰个香港港共自作多情咧，去发动一场港式嘅文革暴动，但系咧，毛泽东冇喐。点解咧？因为佢知道香港呢个地方啊，系中国吸纳外汇嘅渠道。啊！亦即係宿主嗱、我哋而家講呢個病毒啊，呢、這個咧武漢肺炎病毒咧係要揾宿主啊。今晚我哋呢個話題咧係研究係乜嘢叫宿主。 Host 英文。 Host 啊，廣告翻嚟再講。因為而家嚟講咧，更加咧，如果美中之間陷入割席脱歐。啊！呢、這个生产线撤出撤回，咁咧中国咧嗰、个形势咧就系、无疑更加要依赖香港。你虽然头先讲到话中国50年代初好贫穷，而家好有钱，但系几有钱都好，有一样嘢系出唔到去，就叫人民币。所以咧香港咧无论个形势系点咧，都应该系人民币嘅宿主，即系话要靠港币啊。这个替身呢去碌一碌转一转，成功呢是将用港币去漂白人民币，是转换成美金欧罗，然后将那些国有财产又好，土豪资金又好，洗钱又好，是换去美国加拿大澳洲成为那里的房地产。这个很实际。所以香港是人民币这个呢转换中心，是一个宿人民币嘅宿主嚟嘅，嗱唔好计货物先，系嘛？咩？你讲翻冷战时期点啊？透过香港做出入口呢、这个咧唔需要，但系人民币必定要靠港币，人民币不可能有喺深圳嗰度你发行一只深圳币，或者上海发行一只沪币系国际认可系唔得。点解港币得？因为殖民地时代英国佬话得啊呢、这个。所以咧，香港仍然系呢个咧， 人民幣的宿主。第二，香港亦都是孟晚舟之流啊，及大陸的一些公司借殼，然後呢 loop 一 loop 轉為香港公司，然後呢是捐這個窿，是變為即是他的人是拿著特區護照享受一百多個國家免簽證。所以呢香港亦都是中國的資金和敏感人物和敏感的公司和資產的宿主。 我同意的，但是这些的方法呢在俗称二三十年前呢是得的。但是近依不要说十年，近依三五年呢，因为美国第一反恐法，第二洗黑钱法，再加上针对中国公司在香港或者美国的造假账，其实这条桥呢已经是大大地呢 曝了光， 曝了光和没有效，即是以往所谓成日我们学特区政府讲行之有效的所谓 laundry 又好，所谓这个即是洗又好，票又好，调又好啦，我唔理。本来你话美国佬只眼开只眼闭， 但呢几年都难啊。 系啦， 呢几年你喺香港银行开个户口摆， 冇错， 十万八万佢都问呢。 仲有好多嘅大陆人拎住人民币好，美金好，港币好，想喺香港开公司户口，开私人户口。都开唔到，或者攞嗰啲钱嚟买楼现兜兜都唔得，除非你能够证实到呢啲钱係合法嘅来源。 咁点证实呢？你喺大陆搵落嚟係咪叫大陆银行或者有关单位开张。 咁呢啲已经唔得㗎啦。咁另外当然有一大扎，譬如话通过所谓成立正式嘅公司，通过啲喺法律里面呢能够洗票调嘅钱，令到佢可以变成呢一啲见得光嘅资产。咁但係呢银行都依然有其他嘅方法呢，或者其他嘅理由呢係拒绝嘅。 呢、這个奉美国之名呀、 啊。係啦，背后呢係美国政府 指令 咗 order。 你如果你係话金融国际金融城市冇我嘅承认同埋加持，你乜都唔係。 仲有有若干 銀行，你要我加持，你要听我嘅命令。 有若干银行其实已经罚咗天价嘅美元嘅罚款，无谓讲边间，係咪大家查下知㗎。 数以百亿计。 係啦。咁德国好，呢个英国好都有。 所以呢个世界喺金融方面，美国系世界金融警察兼世界嘅银行霸主。连汇丰、德意志、其他嘅嗰啲呢都要听话。 係呀。 OK， 咁呢跟住你，如果你香港嘅地位有所改变嘅话，OK， 嗱你人民币呢你经香港咁样朗朗朗咁出去，香港系人民币嘅宿主，呢、這个宿主嘅地位系越嚟越困难。因为你自己呢十年八载做到呢，是美国佬一早已经不信你 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你陶生你讲的危机在哪里呢？ 那调钱出去是不是调得切呢？现在即是你由香港有个户口是真的做政党生意，我有三几亿，那我现在紧急说我现在逃难逃亡我怕打仗调入去美国我想着不要理在纽约买房地产税高印花税我都不理。中间已经好困难。 是啊，是不是？所以个唔好消息就係话香港呢三五年嘅变化，或者呢条桥已经唔得嘅时候呢，中国对于香港嗰个所谓嘅用途呢大大地降低。 因为呢个係佢自己搞死自己，然后令到香港喺美国眼中嘅信任程度，起码喺金融同埋呢个业资出入口方面，唔系始于今日，而系好十年八载以来已经开始失制， 所以更加系导致你话立23条又好，呢个全面管治权又好，嗱，对于中国嚟讲系有损失，但系佢嘅损失已经相较于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咧系低咗好多啦，因为其实而家美国佬都将条血管揸到好幼。 即是你啲水啊出嚟啊，香港变咗前列腺肥大，中间条输咩管呢係你自己收窄，同阿金仔嗰条心血管一样。所以你呢啲管道收窄嘅时候呢，香港会剩低会系咩状态。好啦，新闻继续探讨。 呢两日你睇到即系一啲访问呢啲以前嗰啲资深顾问，你听嗰啲口气，你都知啊。林郑咧就分分钟就 condom 化啦。不过呢个另话啦，即系讲翻咧，即系香港有呢个前景咧，系非常之大镬啊！呢个大镬在于咧，嗱，连美国咧都已经吹鸡，要将工厂搬翻去本国 ，OK， 即系要翻去三十年代嗰阵时自食其力啊！搬翻要啲美国，而家既然你年轻人纷纷失业咧，你翻去做翻你阿爷嗰阵时嘅入厂嗰度做嘢， 嗯， 差你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咁如果美国都要咁嘅时候，香港啊，你有乜嘢本钱啊？吓喺呢个叫做世界经济格局改造之后，系唔靠双手做嘢而存活咧？系咪？ 啊，咁因为香港历来咧，其实能够可以繁荣咧，就建基于呢个金融同地产嘅啫。 但系啊。六十年代初唔系啊， 我讲而家啦， 而家就大镬啦，因为呢个系第二世啊，即系第二世嘅香港，香港嘅前世唔系咁啊，即系而家美国佬都系 require 翻阿 Donald Trump 话翻去前世啊， 嗯， 就系呢个叫双手劳动，同埋咧所实现翻 Make in USA， 系， 同埋 Make in Britain， 嗯， 即系咧有翻美国货， 嗯， 话呢个系好遥远嘅事。你细个三四岁你会见到，但系到你十岁八岁都开始冇。喂，如果美国系翻翻去前世嘅时候，相应地香港系咪都要翻翻去六十年代？因为咧，你美国虽然系有自己嘅汽车生产业，但系都起码佢一个庞大嘅中产阶级。 嗯， 喺五六十年代嘅时候，佢向香港买嗰啲胶花、玩具，同埋呢啲咁嘅一啲咧轻工业用品、纺织品。嗰陣時點解喺香港買？因為香港係英國殖民地。而家美國講到明要抵制 Made in China， 而香港係被林鄭同埋中國方死，全世界唔知佢 Hong Kong is China 嘅時候，就算香港，我就算啊，係你係年輕人翻去以前工廠皇后嘅時代，你生產出嚟嘅 Made in 香港嘅，我唔知咩貨。车衣有咩到？美国系唔会要，因为你到时嘅独立关税区地位已经取消。 嗯， 如果系咁，香港喺大陆设厂嘅嗰啲老细咧，如果佢顶唔顺，又要搬走生产线，佢唔会搬翻嚟香港。台湾嗰啲会搬翻台湾， 嗯， 因为台湾同美国 friend， 佢会有贸易协定签署。香港唔得，咁你香港啲厂商。这个故事是由80年开始搬上珠江三角洲、东莞、常平那里推入去，推现在他们要搬厂出来呢，他们一定首选是缅甸或者去找这个越南，他不会回来香港， 嗯， 是不是？好，那就大镬了，你香港变成个经济三十年来房地产、零售、饮食掏空之后浪高了，你落唔翻嚟，但系而家美国、英国、欧洲而家全部嗌呢个口号落翻嚟，即系翻去啊！六十年代嗱，个过程几痛苦系另一回事，但系呢个其实咧，我觉得而家 Donald Trump 咧，佢觉得好似好紧张，其实佢咪赢紧咯，系嘛？ 嗯， 因为你个政纲你就系想做到呢啲嘢，而家呢个武汉肺炎喺美国爆发帮咗你啊嘛。但系点解佢个表情好似发烂渣，好嬲咁咧？就系因为佢预计佢呢个剧本同计划要两任完成，两任完成嘅功成身退。但系武汉肺炎佢搞到咧，呢套戏系提早公映，提早公映咧系而家就已经搬厂搬翻去嘅话咧， 嗯， 同时啊带嚟嘅经济损失嘅时候，那个震荡咧 ，Donald Trump 会觉得。佢嘅角色喺而家呢任就完结，系咪？完结嘅就连任冇得玩，佢做得一任，即系话佢个两任嗰个时间表俾大陆咧喺后边剁咗一任，但系佢个政纲同埋佢嘅理念提早实现。 同埋香港而家嗰個即係將來嘅風險地方咧，係因為根本冇製造業。當你一個國際衝突發生嘅時候，未必你話去到熱戰啦，熱戰係另外一回事咧。其實最後咧，就係計翻你自己國家嘅資源同埋生產力咧，去決定勝負嘅。 係啊，第二次世界大戰係靠鋼鐵產量， 唔係金融，唔係股票，唔係地產。呢三樣嘢咧，會喺任何嘅國際衝突或者一啲頻臨熱戰嘅時候咧，一夜之間係會化為烏有嘅。咁乜嘢能夠即係所謂存活落去，或者係能夠可以支持落去咧？是去返一個最基本，你雖然講六十年代，你可以講返係等於係三四十年代嘅二次大戰嘅時候，最後決定係本國嘅工業生產力或者嗰個能源生產力係左右大局嘅。咁香港呢，因為依幾十年來呢，可能真係好混慣啦，咁大家仲以為呢中國可以背靠住中國前店後鋪後廠或者前店後 呢個居然冇啦， 咁嗰啲冇曬㗎啦， 冇啦。嗱，而家我講返，如果恢復返冷戰嘅時候，美國興起嗰個製造業嘅話，總之唔掰中國啦，中國要焗住返返去自力更生嗰、那個閉關狀態。咁閉關狀態嘅時候，佢冇錢嚟救濟香港，冇唔會有人掃貨呢個豪宅名牌。咁香港呢會點？我哋睇返五十年代嘅時候，毛澤東都係閉關，你唔好理喺大陸呢餓死三千萬人，但係因為1949年之變湧咗好多大陸嘅難民落嚟，五十年代初香港係最貧窮嘅，通吉山都係木屋，條景嶺、牙菜坑村、蓮花公山這個呢老虎岩，但是怎樣呢？英國佬在那裡看著，譬如說就以你的行來說，鑽石山幾個片場，大觀、堅城，很多那些呢由上海和呢外省下來的電影人，李漢祥、胡金泉，很多這些呢什麼楊紫卿姜南這些呢下到來，他蹲在哪裡呢？殖民地政府冇錢派俾佢，但係呢佢有一個代理人叫邵逸夫，另外一個代理人叫陸雲圖。呢兩個呢，你睇英國佬嘅時候眼光都喺南洋力一早有據點，所以呢只要英國佬俾清水灣嘅地呀俾邵逸夫，佢自動識得生產足夠嘅電影，養一大棚電影工作者，由導演、演員照燈光、啤啡、啡黐蘇燦這個呢茶水，然後邵逸夫在香港生產的電影是可以推出至少成個南洋，再加上越南未陷共那時候，你看香港的國語片加上粵語片，是有安南埠、馬拉埠、這個高棉埠、新加坡埠、泰國埠，是不是？這個就是香港出口了。現在我用這個例子，仲有冇呢支歌唱？冇。好啦，纺织品嗰时田元浩、唐长千，係咪黄统源、黄福源嗰啲皇家嗰啲纺织品，英国嘅带引之下疏导去欧洲同去美国，可以签到一个叫呢个欧洲嘅纤维协定低税，就係因为你香港呢个呢叫特别嘅关税区，美国佬欧洲俾面。Made in Hong Kong 嗰陣時係零丁一個品牌，咁你大陸閉關又好，裏面五花大綁、珠江浮絲、文革冇得了，影響唔到香港，仲益香港。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因為呢個叫林鄭同埋大陸22條全面管治權，你自己將香港同大陸捆綁，就算唔捆綁，你頭先都講啦，係嘛？呢啲咧。咁多年來老鼠偷油偷偷摸摸，又何志平堂堂前局長咧，你走去咧係同大陸做白手套，喺紐約俾美國佬咧即時拘捕。你喺香港呢個地方呢、這個特區，喺美國人22年來眼中嘅誠信已經破產。一破產就乜嘢都咧唔使玩噶啦，係預啊，係俾佢一齊將美國佬將你香港拱入去中國。嗰、那個腹內，這個亦都係林鄭想發生嘅，係咪？大家都我哋都知道係梁振英、林鄭想做到呢樣， 中国亦都想做呢样，系咪？嗱，呢个倾向系咁，呢个系 worst scenario 倾向系，而家系呢向呢个方向滑落。 但系可 浪高晒嗰啲咁嘅金融、保险、楼价，系嘛？零售。而家点？ 而家精神分裂嘅地方系咁啊嘛，成个香港头先我讲系靠金融、股市、地产去达至依几十年嘅繁荣，或者系令到佢有咁多盈余。但系而家香港嘅政治，或者林郑佢哋个一啲施政，包括中国政府嘅决定，就同依个所谓我哋享有嘅独立关税区同埋依个。国际城市的身份呢背道而驰。 所以啊，今日呢个回应呢个叫一个新闻，梁振英、董建华又吹鸡整个叫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我头先呢45分钟讲嘅，我而家问你啊，香港再出发，出发去边啊？我都好想再出发， 因为佢哋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言论咧， 出发去 想中香港变成中国一样。 系啊。 但系如果 呢 个 就老董就当初话中国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国好，而家就啱啦。你而家暴头，我问翻你，而家中国唔好嘅时候，你话要带领香港再出发，出发去边？喂，摩西带领埃及人啊，都有一个好明确嘅方向，叫出红海，系咪？ 系啊，去巴勒斯坦啊，呢、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嘛， 系有一个明确嘅目标。而家我请问你，香港再出发，出发去边先？入大陆啊，大湾区啊，系咪？哦，一带一路，阿老董同梁振英一带一路带我哋去印尼，带香港啲厂商去斯里兰卡啊，去呢个叫巴基斯坦嗱、啊，大陆嗰度已经帮你买咗叫买咗几个岛，买咗几个海港。呢、這个马来西亚一个叫呢、這个叫黄金港，一个叫甘丹港。嗱、啊，啲钱去啊，嗱、這个就叫再出发嘅方向同目标。佢而家讲再出发，再出发去边啊？我想问啫，啱唔啱啊？我跳上架火车，个火车都话俾我听目的地啊，广州、长沙定系上海啊？系咪啊？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所以呢个叫香港再出发嘅联盟基金，就想请问出发嘅目的地系何处？呢、這个当年摩西系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离开埃及过红海，方向目的是很清晰。我们刚才表达了现在香港的处境和它的结构性的忧虑，再出发，出发去哪？香港向来开埠以来，它是吃四方饭，后面北边有中国，南边有南洋，西边有美洲，西边有这个欧洲，望东就有太平洋，四个方向好清晰。嗱，而家四个方向咧就倒截咗三个，而上边北边嗰个咧就而家咁嘅状态，系嘛？咁啊，请问出发去边？嗱，呢个香港系一个人民币啊，呢近呢十年啊系一个缩主。中国制造嘅货物亦都需要美国市场做一个缩主。咁如果而家美国啊仲未计呢个叫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执唔执行，中国买唔买货，唔想买定系冇钱买，咁然后 Donald Trump 加关税，咁你嗰个宿主啊，中国制造加埋大陆人啊，中国人喺出边俾人排斥讨厌啊，而家咧各国咧系对中国人咧系产生嗰种反感。冇咗美国市场，中国货去边度揾宿主？系咪去非洲？所以咧， 有个说法咧就咁嘅，就话咧中国嘅内需咧好大嘅，咁就靠内需咧都能够咧去达到嗰个增长，就唔使靠咧美国嘅， 梗系唔得啦。冇咗出口何来有内需啊？香港嗰阵时系咪日头猛做到依家轻松下，日头喺工厂开工，夜晚去呢、這个叫做街边嘅叫大排档，系咪食碟啊？呢、這个豉椒炒河，系咪开支啤酒？你日头有工开，夜晚先有帮衬大排档个内需。老板日头有美国玩具嘅订单喺香港工厂咧，系做到。 夜晚我才有巴拉沙姆聽杜魯智的內需，還有內需的荒謬在哪裡呢？ 第一點就是中國人呢是對國貨呢是先天性呢 排斥， 有個排斥的，不是不用，但不是呢上 優先用 上等的啊，即是搵到錢的中國人用。你看看在大陸揸的車就知道邊個揸寶馬平治，邊個揸比亞迪，是不是啊？咁呢個已經唔使講啦，對國貨其實係有一個先天性嘅歧視。第二就係內需係而家因為通過大部分嘅即係交易咧，都係叫電商，即係電子商貿平台啦。咁我上個禮拜都 加埋呢個購買方式嘅改變， 你要上架啦，同埋嗰個分成啦，係好多嘅內需咧，係根本咧你。如果通過呢個方法去做生意呢是蝕做的，買一件蝕一件。咁啊，同埋再第三就係、是、大家嗰個中國人嗰、那個需求同而家中國生產比美國或者歐洲嗰啲貨呢係唔同嘅。 係。 唔係你需要嘅嘢嚟嘅。唔係話而家我將條生產線呢，唉，我換個我唔賣俾美國啦，我而家全部賣俾河南啊、山西就得㗎啦。 唔得嘅 。 即係上海嘅產品賣去河南，或者呢叫做雲南嘅產品賣去呢個遼寧係唔得。 係唔得嘅。唔得。亦都唔會賣嘅，係咪？即係所以呢，呢個內需係一個神話嚟。 神話嚟。 係呀。 就唔係話冇作用，係有一定嘅功效。譬如話你內部出產嘅杯面啊，或者真功夫嗰啲平嘅嗰啲快餐啊，系嘛，咪俾嗰啲送货仔送货嘅时候，中间唞一唞入去食个面，嗰啲有，嗰啲系有，咁嗰啲支持到几多咧？系唔系嗰啲呢个叫三驾马车？ 嗰啲系一个几毫两三蚊人民币嘅消费嚟噶嘛？ 嗰啲有， 嗰啲系 咁咪即系一个如来神掌打翻去六十年代咯。两三蚊一个杯面嘅时候，你消费呢啲嘢，咁你嘅人工会点啊？全国系咪啊？啱唔啱啊？ 系啊，所以 喂呢、這个，所以呢个叫乾坤大挪移，好得人惊噶。所以而家你林郑企喺度，原来束手无策，系咪？呢个时候你仲舐紧半球嘢，我先兴啊！喺呢个时候咧，你要有起码要有1951年郭亮雄做港督。唔好讲话彭定康或者叫麦理浩，佢就系面对呢个大嘅变局。49年大陆封关，49年之前，香港人、香港报纸、香港丽的呼声电台、省港澳系接通，49冇晒，得翻香港点算？涌咗100几万移民落嚟，全部冇公开点算？ 嗰时阿李我好似话坐飞机去广州做 show 噶嘛？ 冇错。所以而家讲返电影人已经呢係遇到呢个铜墙铁壁，北上唔得，出面冇市场，香港影视连戏院呢而家都嗌救命，全部呢个行业首先失业冇公开。嗱呢个系一个缩影，其他嘅制造业等等嘅业都将会步后尘。咁你话点算？听晚11点。